第二集，简短的遗书。温小辉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居然已经是中午。家里非常安静，他妈妈上班去了，中午在单位不回来。他坐了起来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迟缓地反应了很久才把魂找回来。他吸了吸鼻子，眼泪流得差不多了，也哭不出来了。他翻开被子，找到了那封被他捏得皱巴巴的信，颤抖着撕开了信封。那封信只有一页，作为遗书实在是太短了。 小辉，对不起，姐姐走了，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资格做你的姐姐，但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我最疼爱的弟弟。 温小辉看完这两行，眼眶再次湿了，他擦掉眼泪，继续往下看去。 我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原因，你不要去深究，也不要去问任何人，答应我，一定要答应我，这是为了你和阿姨的安全。从我跟了那个男人的那天起，我就已经料到自己的结局了。你不用为我难过，这都是我活该。姐姐唯一的牵挂就是我的儿子，他刚满15岁，是个很优秀的孩子，我不放心把他交给任何人。姐姐求你，在他成年之前帮我照顾他，保护他，给他亲情和关怀。我的遗产里有一套房子和300万，是给你和阿姨的。我知道这些东西偿还不了叔叔阿姨对我的养育之恩，那就把他们当做你带我照顾洛邑的报酬。小辉，姐姐这些年一直活在痛苦和愧疚里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想告诉你，叔叔病危的时候，我也正躺在病床上，我既无法动弹，也不愿意让他走之前看到我狼狈的样子，所以我没有去。我知道因为这件事你一直在恨我，我不奢求你的原谅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对你们全家有多少感激和歉疚。求你答应姐姐最后一个要求，照顾我的儿子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比我还孤独。洛雅雅，绝笔。 看完这封遗书，温小辉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重重躺倒在床上，看着雪白的天花板，脑中浮现了洛雅雅的脸，回忆一幕幕涌上心头。洛雅雅是他们家的养女，不是从小抱养的那种。雅雅被他爸爸收养的时候已经12、13岁了。雅雅的爸爸和他的爸爸是生死之交的战友，为了掩护他爸爸而永远长眠在了边陲雪山。雅雅的母亲不想带着这么大的女儿改嫁，于是他爸爸义不容辞地把雅雅带回了家。 哎呀，以后就来我们家吧。 嗯。 那个时候他爸跟他妈结婚没多久，他妈比雅雅大不了10来岁，自然不愿意当这么大的女孩的后妈。 可是又不能将救命恩人之女拒之门外。当时他妈是纺织厂的出纳，他爸转业之后分配到纺织厂当保安，家境非常普通，多了一个人吃饭上学对他们家是不小的负担。何况雅雅长得极为漂亮，绝不是普通的美，而是一眼就能让人惊艳难忘的相貌。把这么一个外人放在家里，他妈妈心里永远有一道隔阂。妈妈的性格本来就强势泼辣，心胸也并不大，一忍再忍，终于在怀上他的时候爆发了。 这日子你还想不想跟我过下去了？ 那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。 他妈妈怀孕期间情绪起伏很大，常常因为雅雅的事和他爸吵架。他爸大部分时候是沉默的，逼急了就说不能对不起战友，砸锅卖铁也要把雅雅养大成人。雅雅是很懂事的，或者按他妈妈的说法是很有心计。他出生之后，雅雅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他的活，于是他小的时候几乎是雅雅带大的。曾经在他年幼的心里，姐姐比父母还亲。他还记得小时候写命题作文， 世界上最亲爱的人，我的姐姐。 再后来雅雅高中毕业后就出去工作了，孙颖当时就是她打工的美容院的老板娘，是个富豪的情妇，他们都觉得是孙颖将雅雅带坏的。在她的记忆里，雅雅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，由于当时她年纪太小，具体记不清了。按她妈妈的说法，雅雅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了那个有权有势的有妇之夫，而且生了孩子。当时她不过十八九岁吧，就跟温小辉现在差不多大。雅雅的做法把她爸气得吐血，这并非是形容词，而是真的吐血。她爸在战场上受伤劳损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恶化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雅雅很少再回来，跟他们家的关系也愈发疏远。可他一直没有告诉他爸妈，又或者他爸妈知道，只是从来不说。那个时候他一直跟雅雅有联系，年少的他不懂大人的是非，只知道姐姐就是姐姐，从小到大都对他好。姐姐工作后有钱了，时不时就会去学校找她， 小黑 给她买这买那，带她去吃去玩。 姐，你来了。 对她来说，除了姐姐不回家了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再过几年，她是真的长大了，渐渐明白了很多，同时受父母的影响，对雅雅也开始有了看法。而真正让她和雅雅关系决裂，是因为他爸爸的去世。那是四年前，他爸病危在床，想见雅雅一面。他不知道雅雅住在哪里， 姐， 他打了无数个电话，哭求雅雅回来。 看他一眼吧。 可他最终没有回来。 求求你了。 他妈一再埋怨是雅雅把他爸气病的。他以前并不敢苟同，可因为这件事，他再也无法把他当作姐姐。他恨他自私、薄情、狠心，只当家里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人生这么长，他以为他们终有一天还会再见，可他绝想不到再次得到雅雅的消息，会是天人永隔。在死亡面前，过去所有的怨愤都淡得快要看不清了，反而是他曾经对自己种种的好愈发历历在目。在那封遗书的最下面有一个律师的电话，温小辉看了很多遍，几乎快要背下来。 我该打这个电话吗？ 我真的要帮雅雅姐抚养那个孩子吗？15岁也没比我小多少啊，那么大一个孩子要我怎么样啊？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呢。这件事该告诉妈妈，可她一直不喜欢雅雅姐。 温小慧了解她妈妈，她虽然嘴上刻薄，但心地并不坏。如果得知雅雅的死讯，肯定免不了上火，而且绝对不会接受雅雅的孩子。 或许他会冲着那房子和300万改变主意。 温小辉想得头都大了，也想不出结果来。他心一横，在自己后悔之前掏出手机拨通了律师的电话。无论如何，雅雅托孤给他，他不能见都不见那孩子一面。电话很快接通了。 喂，你好，曹海。 曹律师，你好。 你好，请问哪位？ 我是温小辉。 温先生，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。 哦。 温小辉平时牙尖嘴利，能一口气骂人5分钟不重样，此时却紧张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曹海放缓了声音。 温先生，如果你不忙的话，明天下午我们约见一面怎么样？有很多事我们需要面谈，当然罗伊也会来。 可以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稍后会把时间和具体地址发给你。 葬礼办了吗？ 温小辉的这句话冲口而出，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。 这个我们见面说吧。 好吧。 温小辉爬起来洗了一个澡，在眼睛上敷了半天冰块，看着镜子里依然红肿的眼睛和颓废的神色，他真的不想出门了，可他还得去上班。高中毕业之后，他既考不上好的大学，也压根不想再读书了。因为从小对化妆造型感兴趣，研究着研究着就弄出了点名堂。他开的美妆微博都有6万多粉丝了。也因为这个，他平时有些赚外快的机会，而且被业界翘楚的巨星造型工作室的合伙人看中，现在在巨星实习。虽然一个月实习工资才1500，但这可是很多人倒贴钱都进不去的地方。只要在巨星实习上1年半载，以后去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好工作，在那里能学到的东西和能接触到的人都非同一般，以后混进时尚圈和娱乐圈也是易如反掌。匆匆忙忙赶到工作室，刚一进门，一个吊着嗓子的男生就喊道： 喂，你迟到15分钟啊。 堵车。 嘿呦，人家开车的可以说自己堵车，你坐地铁还堵个毛车呀？跟蚯蚓撞上了？ 一个挑染着米白色头发的男人走了过来，个子不高，紧身皮裤裹在身上，衬得小身板柳条一般瘦，脸颊都有些凹陷了。五官倒是不错，可惜再浓的妆也挡不住他不佳的气色。这人是工作室里被温小辉暗自封为头号贱人的卢卡，跟他一样是个实习生，不过资格比他早半年，从他上班第一天起就老是针对他。换作平时，温小辉可不会老是受他嘲讽，可现在他实在是没有心情搭理这种挑衅，放下包就往里走。 哎，你停下，怎么了？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，被甩了？还是破处了？太激动了？ 喝酒了，少他妈烦我。 切！雪莉来了，等你呢。 温小辉深吸了几大口气， 强迫自己打起精神，堆砌起笑容走了过去，甜甜地叫了一声： 雪梨姐。 一个正在玩手机的女人从沙发上抬起了头来，她看上去只有27、28岁，长得美艳动人，从发型到妆容再到衣着配饰，无一处不精致奢华，整个人好像都在闪光。